经或者痛的，你也能轻松看透。 生只懂不说话，难道赤子之心要被人捉弄，受人受情受牵，记着寄望寄生，为何为情为责，怨命怨运怨天，妄想追讨有没错，凌乱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，忘掉挫伤唏嘘，作别无悔恨，昨日昨天，被人被情被责，性命性运性天，决心冲开这巨网。 不寄望以后会是何，只要被人看。 天气渐转凉，会在清晨时分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，这是因为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，所以故名。进入白露，

起在烟斗起，他必靠近你早晚陪身边，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，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或保存，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。